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回来，这首歌来自段美琪演唱的《那些花儿》， 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狂就是疯狂的疯狂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北京青年报消息啊，说有网友爆料称，8月18号下午，北京房山十渡景区内一游客蹦极时发生意外，坠落后掉入水中。该名游客从蹦极台上跳下后呢，经过两次弹跳，在第三次下坠的时候，蹦极索绳突然断掉，该游客坠入水中。工作人员也表示，在19号起，蹦极景点设备将进行安全检修，暂不营业。值得庆幸的是哈，这名落入水中的游客呢，并没有发生生命的危险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吧。那么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啊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的优惠。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，范玮琪演唱的《那些花儿》。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，如今这里荒草丛生，没有了鲜花，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，

界的爱和自由。 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《完美世界》。说到完美世界，可能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完美的生活、完美人生，以至完美的爱情哈。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拥有完美呢？对不对？就像薛之谦的一首歌啊，叫做《刚刚好》，我们的距离刚刚好，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也许刚刚好就是最好。因为我们的人生啊，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遗憾，是不是？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刚才啊，这位听众你叫什么呢？点了一首林俊杰改编的《精武门》，这首歌也是林俊杰在《梦想的声音》第八期改编自罗志祥的一首歌《精武门》，来听一下。 梦想声越跳越带劲，五十四头沿途而来，上头无敌，十八般武艺。 到十几哦，帅哥美女。 生活回到一点

演唱的《如果一切没有发生过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呀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购买你感兴趣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。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，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呢有三瓶，是三种不同的口味，京东价格呢在1080块钱一套，现疯狂特购仅售699块钱一套，仅售699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了。听到的这一首歌啊，来自林俊杰演唱的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。 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，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错，多少错。